赢了！ 任巨野倒下的一刻，陈果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这一次，对于叶修给君莫笑装备了法力恢复装备的事儿，他是知道的。所以在察觉到无极战队开始针对这一点做文章时，他就开始期待。叶修果然也没有让他失望，准备好的装备战斗中一换，拉慢节奏恢复法力，然后一波反击直接带走对手。第二回合的比赛到此就已经可以结束了，拿到擂台赛的分数，那么即便无极战队可以赢下接下来的团队赛，也已经回天乏术。这正是这种赛制下所谓提前杀死的比赛了。 镇定，只是第二轮而已。 叶修看到陈果如此兴奋，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脸上却也挂着微笑。观众这边，围观打脸党们早已经默默退出。事实证明，那些索性没来看这场比赛的人是非常英明的。8.5:1的领先优势哪里那么容易被翻转的？围观打脸党们火速退散了，好像多待一秒脸就会肿似的。留下的都是无极战队那本就不多的粉丝，此时一个个都是黯然伤神。他们不知道无极战队接下来会怎样，但是从他们所了解的职业战队的经营趋势来看，无极战队恐怕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无极战队的训练室一片沉默，何安的头依旧埋在他的双手中，他觉得自己无脸面对队友。可是此时又哪有人会上前去责怪的？这样的结果本就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误造成的，而是全队集体低迷造成的，最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出局。无极战队就要到此为止了吗？所有人不说话，都沉默着，时不时会偷望一眼无极战队的老板，这个能决定无极战队命运的人。无极战队的老板心下自然也很是失望伤心，不过他也知道每个队员此时都是一样难过，尤其像武晨，这个从职业圈起就和无极不离不弃的，对无极战队的感情恐怕比起他这个老板还要深。当老板的可是知道的，就在无极战队降级的时候，武晨也是有其他职业战队邀请的，但是最后他留下来了。可是结果却是这样的遗憾，他没能和无极战队一起重返职业圈，反倒是要亲眼目睹无极战队就此结束。老板叹息着，想说点安慰大家的话，但是到了什么地步，任何安慰都已经显得无济于事，什么样的结果都需要堂堂正正去面对。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早点休息吧。 老板说着就先一步告辞离去。早点休息，话是这样说，但是今晚无极战队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睡得着吗？包括老板自己。出了门口也是一声长叹，合着今晚大概会很长一段时间都睡不好觉了吧。胜利与失败总是伴随着欢笑与眼泪，此时在 H 市的另一处，也有一人因为欣欣的胜利而兴奋无比。 星星赢了！ 直接跑去比赛房间的长仙，在任巨野倒下的那一瞬间，就在房间里狂吼了一声。正喝着啤酒看着大片的曹广成，被长仙这一嗓子狠狠地呛了一下，啤酒喷得到处都是，正准备开骂，结果就见长仙在那里已经手舞足蹈地开始翻找他上周就已经准备好的稿子，突 顿时又有点苦笑不得。 哎呀，8.5:1的领先优势拿下很正常吧，值得你这么激动吗？ 曹广成一边擦着自己喷出的啤酒一边说， 我的稿子这下可以发了吧，我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的。 哎呀，我建议你啊，篇幅不要太长，虽然这是个冷门，不过发生在挑战赛里，分量也就那么回事，内容少，信息量大，这样最好。 曹老师，那你帮我看看吧。 行吧。 曹广成其实还是比较待见这个工作积极热情的新人常先的，尽可能的还是在提携着他，这种帮看看稿一类的举手之劳当然也不会拒绝。这么多年的专业水平了，曹广成阅稿自然是极快，因为很会抓重点。飞快地扫过常先的稿子后，曹广成点了点头， 可以，成员的介绍什么的都挺不错的，不过后边有关比赛的还可以再简略点，随便标题党一样介绍个流程就行了。 哦，那我改改看。 对于前辈曹广成，常先也是十分信服的，完全没有质疑的去修改了。曹广成呢，这边握着啤酒罐却有点愣神了。上周常先拿到星星的一些采访资料后，单就里边一些选手的背景，曹广成就已经意识到星星是远比一些出局后的职业队都有话题的队伍。那些出局的职业队说实话真没什么好讲的，反倒是星星这样的队伍，如果真有点实力的话，那可以有很多话题的方向。这种队伍的存在是一种惊喜，是一种意外。只是很可惜，这赛季的挑战赛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外，家世。有家世坐镇，星星的意外有可能持续到最后吗？曹广成苦笑了一下，这就是命啊，有时你不认还真就不行。要是换作任何一个赛季，一支可以杀败出局职业队的草根战队，没准都可以上一下头版了。但是这赛季，这支队伍想上头版，恐怕还得走得更远一点，也许要到和家世相撞的时候，才会被当作一队令人惋惜的队伍上一下头条吧。经验丰富的曹广成在这把星星这整个赛季会受到的关注主题都给构思好了。有人欢喜有人悲伤的一夜很快过去，曹广成的推断一点也没有错，在星星战队彻底淘汰了无极战队之后，这支打败了初级职业队的草根队还是非常有资格上报一下的。一篇有关星星战队的完整报道终于是在电子竞技周刊上被刊登出来了，虽然依然是最不起眼的版页，占了豆腐块大的版面，但是这可是一篇专门的报道。荣耀职业联盟有史以来可从来没有一支非职业的队伍得到过这样的报道，挑战赛都被以复活赛称之，就是因为这项赛事迄今为止还真没选拔出过非出局职业队的战队加入过联盟。电子竞技周报最专业最权威发行量最大的威力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星星战队在这一期报纸发行后所受的关注比起陈果弄免费上网一路接受挑战时引发的关注要大得多了。而且陈果那一番折腾，先是招来了一群围观打脸党，而后是一群希望打脸围观打脸党的打脸党。星星战队不过是他们两帮人娱乐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当中对星星的支持就好似这两回合里围观打脸党们对无极战队的支持一样，完全是临时的虚的。无极战队这一出局，他们一点都不会有难过。而电子竞技周报这一报道，星星战队所受到的关注可就是比较良性的了。 好多根本不怎么关心挑战赛的玩家这时也都知道了这次居然藏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队伍。再一看报道中有关星星战队那些选手的介绍，惊讶的可就不只是玩家这么简单了。 乔一帆， 虽然乔一帆是个小透明，但现在离开微草战队也不过三个月，微草战队的选手不至于把这个人和他们天天相见有一年的人这么快就忘干净了。一看到这名字时，他们第一念头是重名，但是很快他们就清晰地看到报道里写明了，就是从他们战队出去的那一个乔一帆。 这小子怎么跑到这个队伍里去了？ 微草的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对于乔一帆他们并不如何关心，多的只是好奇。 一大早的围在这里吵什么？ 一个声音在训练室里响起的时候，所有队员立即风一般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之上。人群散开的桌面上留下一份电子竞技周报，还留在挑战赛的百页上。王杰西走上前去拿起一看，很快也找到了大家关注的地方。乔一帆，这孩子跑去这队伍了，这倒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呢。王杰西想着，他不由地想到了夏季时候经理亲自打来的有关乔一帆的那个电话，当时他就并没有否定乔一帆的才能，只是肯定了乔一帆并不是目前微草战队需要的选手。那个电话的原委王杰西后来也没有多问，不过此时看到乔一帆跑去了星星这个队伍，却很认同他的这个决定。魏琛，紧跟着王杰西的目光顺势往后再扫的时候，又注意到了这个名字。王杰西是第三赛季成为职业选手的，刚好是魏琛退役的那个赛季。他虽然没有和这个前辈级的大神交过手，但是他接触荣耀又不可能是第三赛季，这之前魏琛为名总是知道。 这人得多大了，怎么也跑去了星星？ 王杰西抬头茫然地想着，随即就看到高英杰坐在电脑前也在出神。高英杰很快留意到了队长的目光，很有点惶恐。 对不起。 高英杰说着，连忙开始认真训练。 要加油啊。 王杰西当然知道高英杰在发什么呆。 你们总会再遇到的，在比赛场上。